阳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过过往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铜铃传》。 混元侠李坤陪着铜铃回去，人家这傻小子才从水里头上来，把张方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行了，今天你放心啊，一定是大饼馒头、清炖牛肉，你俩管够造。俩人也乐了。当这个事儿以后了，大伙儿都知道，暗中赞成并太岁张方足智多谋，给佟林助了一臂之力啊。要是佟林从来不说瞎话，这回说一回，哎，你还就得信。这人老说瞎话，说实话别人也不信。佟林心里的感觉到惭愧，但没办法，为了抓盗宝贼，为了请国宝还朝，不得不说回瞎话。书说简短，又回到八义厅，佟林找个没人地方，衣裳脱掉，水拧下去，晒得半干不干的，再把它穿上，把头发上的水也擦净，缓了缓气儿，又来在院中问李坤第四步干什么。那么第三阵你服不 服了？我输了。 哎呀，佟侠客呀，五阵读书赢我，连连败北，一口气输了三阵。按理说呢，我就应当把韩宝吴志广交给你，我说话是算数的，可是为什么还要接茶笔呢？因为佟侠客你太了不起了，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啊，我打算开个眼跟佟侠客学学，故此还得接茶笔。我想领教领教佟侠客的掌法和兵刃，这回比真功夫了。佟林点头，既然李大侠愿意赏脸同谋奉陪，把场子打开了。李坤、李太极吩咐一声，拿我的兵刃。有两名小装兵把兵刃给他扛来了，是一对八卦太极图。 另外说八卦太极图这兵刃什么样，这是李坤呢自己设计的，杆儿长3尺3，这杆儿是混铁加钢制造的，能有擀面杖那么粗，上头蘸了不少花，为的是手拿着呢它不滑溜。这两个头是个什么头，是扁的，就跟那个八卦一样一样的焊在这杆儿上，上头枪砍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井死惊开，正中央一个阴阳鱼，但是阴阳鱼的眼睛那可是暗器啊，能暗中打子午问亲兵，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李坤就凭这对八卦太极图纵横天下，因此人称混元侠呀。今天他把兵刃在掌中一托，叫到自己的名字，李坤，李坤呢、你这跟他栽的家了，现在凭着我应手的家伙多少能找着脸面，比如说我要再败到佟林手里的，我是无地自容了。啪，把一对太极图往左右一分钉子步站好了，佟侠客亮丽的家伙。佟林伸手取出子母鸡爪鸳鸯钺，这两个人把门户这一亮开，户到了一个请字，走，请，各分兵刃，二目直视，眼睛盯着眼睛啊，两个人就开始转开圈了，谁也不愿意轻易进招。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两个人来回直转，谁也不发招，这就看谁能沉得住气了。按现在钟表说，转了5分钟也没发着。有的人就急躁了，心说这干嘛呀，这俩人相面的在这儿，瞪着眼睛谁也不进招，这怎么个比法啊？其实行家里手都明白，为什么不发着呢？恐怕人家看出破绽，趁虚而入，都采取稳和守势，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李坤有点沉不住气了。李坤心说：“佟林，你真行啊你！你这逼着我先发招，好吧？我来个先发制人。”冷不丁的，他往前一跟步，左手八卦太极图打佟林的面门。正手太极图山铜林的肋扇，叫双管齐下，招就到了。铜林使的是子母鸡爪鸳鸯钺，论分量照着太极图差一半还多，铜林是不敢拿兵刃碰人家的兵刃，这玩意儿就吃着点亏呀、佟林得一瞧取胜，一看人家招发出来了，气势迅猛，再看佟林屁股往后一坐还撑，退出去1丈20多远，李坤是双太极图扑空。你别看没咋着，李坤腰里一攒劲，身形往前一纵，跟着就追上来了，这叫狸猫扑鼠的功夫，双腕子一翻，招，双风贯耳，夹佟林的脑袋，那要给挤上，脑袋就成馅饼了。再看佟林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使了个大哈腰，八卦太极图走空， 还没等李坤换招呢，佟林越走下盘，用双刃的尖子猛刺李坤的小肚子和心口，唰一俯身就到了，快如闪电的般。李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上步闪身，唰把佟林的双月躲开，紧跟着佟林使了个倒劈紫金冠，腿抬起来了，靠李坤的裆部，李坤来了个大劈叉，往旁边一闪，把佟林的腿躲开，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儿。这个李坤呢，站着个猛字，你别看岁数大了，力猛兵刃沉，抡起来呼呼刮风，八尺以内你休想靠近。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佟林在外圈闪展腾挪，有时候钻空子能近身进来，啪啪就给他两下子，不行再撤到外边，不敢碰人兵刃。前三十个回合大伙看得清楚，李坤占上风，佟林微微的占点下风。又过了三十个回合，两人仍然持平。李坤把64路太极图的招数全使展开了，拍打砸挂，但是怎么拍怎么打怎么挂也挂不着佟林，也拍不着。佟林比那猫还快，左躲右闪，身子非常灵巧。又过了二三十个回合，也就是100回合左右，李坤逼挖鬓角就有点见汗。哎呦，心说佟林内，莫非你凭着你年轻，你有后劲，想把我拖垮不行吗？是这个意思。我李坤可不能上这个当，兵贵神速，力在速战，我得速战速决，拉长了我没他的底气足，我非吃亏不可，所以发动猛攻。佟林呢，有佟林的心眼儿，心说你不占个猛字吗？我占个巧字，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金，我这种招又叫以逸待劳，我这闲着你那儿折腾，多咱你没劲儿了，我再进行反攻。这是佟林的主意。王十五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暗挑大指罢了。别看海川岁数不大，经验丰富，这招用得好，好一个以逸待劳。李坤那就看你的了，你要识不破佟林的用意，今天你非栽跟他不可了。两个人再打斗下去，到了150多个回合了，再看李坤沉不住气了，鼻挖鬓角，热汗直淌，老头子是嘘嘘带喘，招数就显得多少点拙笨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滑腾。佟林一看行了，刷呀双臂一摇，眼珠子瞪圆了，开始进攻，同时脚底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他这个转大树的功夫啊，在本书上占了一绝。当初一日，为什么俩老师叫佟林转大树？光这个树转了好几年呢。咱们都讲过，把那大树周围转圈，那地都踩多深呢，可见佟林付出多大的辛苦。今天他拿李坤李太极就当了树了，脚底下啪啪一换步，三才四象五行八卦九宫，啪啪啪啪，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 林是越战越猛。最后李坤一看，前边也通林，后边也通林，左边也是通林，右边也是通林，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通林。老头子是眼花缭乱，这兵阵没有准了，也不知拍下去是拍的真的还是假的，这铜林怎么像幽灵一样围着他身子直转呢？铜林一看，行了，有机可乘了。打着打着，冷不丁往前一俯身，左手月直逼李坤的梗嗓，那大月牙子开了刃了，比刮胡子刀都快，沾上就完了。李坤一看不好，赶紧用双徒往外一接，他使了个老君关门，把自己上半身护住了。哪知铜林这招既是实的又是虚的，说他是实的你不躲，他往里进招了就是实的，说他是虚的你一挡他招变了。左手没变，右手在底下玩活，大尖子一立，正手越是直刺李坤的小肚子，这是真的。李坤的光顾上半身了啊，啪一个老君关门把铜林的单月封住了，还没等喘过气儿，月在底下又到了，一道闪电扑奔致命的要害处。李坤一闭眼，哎呀完了，这点上就一个眼儿，说着玩呢，哪知再睁眼一看，铜林早都飞身跳出圈外，双月交到单手往怀中一抱，老侠客承让了，没扎。这就是东侠告诉铜林的，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把事情激化了。铜林手底给留了情了，也不误解，那你怎么卯上了就？那么大的混元侠什么不懂啊？哎呀，叫着无地自容，脸一红，把太极图放在地上，迟愣了半晌啊，冲铜林一抱拳：“铜侠客。”多谢你手下留情，我认栽了。这得说李坤是明白人，也不怎么叫侠客呢，有那明书了还不认书，还得强辩理由，要那样能叫侠客吗？这玩意儿叫对方心里头也痛快。哎，李坤一看这哎，记上，别记了，都输四阵了还记什么劲儿？还有最后一阵平行十三丈五，赶紧给我准备。可到了这时候，北侠过来了，我混元侠，我说句话可以吗？啊，有话请讲吧。我混元侠，你跟海川在这比武威的是什么？打赌机长啊，赌什么？赌韩宝吴志广，赌国宝翡翠鸳鸯镯，招啊，招啊！既然比了四阵，还剩下一阵了，马上就见输赢了，这就见响了。韩宝吴志广在哪儿呢？我们得看看呢。鸳鸯镯在哪儿呢？大伙得瞧瞧，不然的话就这么胡了八图的比完了，算怎么回事儿？啊，我说各位说对不对？ 对，太对了。 李坤点点头，各位放心，我李某人向来吐吐嘛是个钉儿啊。来人，把俩小子给我提了过来。早给捆上了，这是刀斧手把韩宝吴志广给压上来了。 这俩小子五花大绑啊，还有人模样吗？气色不正啊，来到李坤近前，规规矩矩跪在这儿了。大伯，大庄主，各位看见没？这不是假的吧？佟林，你看看是韩宝吴志广不？佟林仔细看看，那还错得了吗？啊，是。李坤又吩咐人取了个托盘，托盘垫着黄垫，上面有个小盒，这小盒非常精致。李坤当着众人的面把这小盒的盖周开，让众人仔细观瞧。大伙围拢过来一看呢，光华闪烁，正是康熙皇帝最喜爱的国宝翡翠鸳鸯镯。李坤说，国宝也在场啊，大伙看清了，特别是叫佟林认清了，啪把盒盖一盖给锁上，小金锁一锁，然后揣到韩宝怀里头，让大伙看着清清楚楚的，揣起来了啊，人东西都在，现在开始比吧。大伙说，那比怎么个比法呢？李坤说，随我来。压着韩宝吴志广，群雄眼睛睛看着，恐怕其中他们变戏法，特别是病太岁张芳，告诉身旁的小弟兄川云、白玉虎、刘俊等人，把眼珠瞪圆啊，盯着我，谁也别马屁大意，他们可善于变戏法，大伙都盯着，多少只眼睛看着那是错不了。一直离开这谱子，转到谱子的后面，后面就是八卦山的后山，这个地方叫断壁崖。哎呀，地势太险要了，往下一看，陡壁悬崖，底下就是青阳江的江水，而转着圈过去的，再往前的是牛头湾，再往前就是宽阔的水面了。就在这个边上有一个高坡，在高坡的顶上建筑了一座楼，这座楼是个比武台，也叫望云楼，用条石啊和大青砖修的，高耸入云，你要冷不丁一看呢，跟那个瞭望的望火楼差不多少。高了下多高啊，高了下整是15丈，旁边有梯子可以上去，那上面呢出来那么一块，有一座高台，台顶上有青石头栏杆，栏杆里边是一座8角凉亭，这就是最著名的望云亭。这亭子你要在底下看的不大，其实你没到上头，哎，可宽着呢，要在上头摆那么7桌8桌的，谁不带碰着谁的。这就是李坤每逢年节或者是热天的时候，领着几位庄主在这坐着摆几桌，弟兄们开怀畅饮，在这看着景致，在这开着心。平时呢，这座望云亭有什么用？就是练功的好场所。不但说李坤每日上这练功来，其他的庄主包括法禅等人也上这练来。今天五阵读书营，这是最后一阵。混元侠李坤把众人请到这儿来，用手一指，看见没？练平行13丈5，就在这儿。佟侠客，我向你交代明白了，怎么个练法？您看着了吧？这座高台高耸入云，表面十分光滑，